草原静静地看天上飘过的雨，虽然不敢牵你的手，心却爱着你的心，多想就这样陪在你身边，不去管走远的羊群。你突然转过头，在我脸上留下了轻轻的吻，憨憨的马儿也好像在笑我，像一个木头人。你羞红了脸庞，只在风中留下了碎花裙。我骑上了骏马追你而去，拦住你纤细的腰身。你张开了双臂，告诉天地，今生要做我的人。转眼秋色来到了草原，我带上一对殷勤的人，喝干了三碗下马的酒，才进了你家的门。看着你穿上红色的嫁衣，含笑羞涩的眼神，我多盼望太阳早落西山，红烛迎佳人。结了一场梦中的婚，但如今起身寻找那早已走远的羊群。好像在笑我，像一个木头人。你羞红了脸庞，只在风中留下了碎花裙。我骑上了骏马追你而去，拦住你纤细的腰身。你张开了双臂，告诉天地，今生要做我的人。带上一对殷勤的人，喝干了三碗下马的酒，才进了你家的门。看着你穿上红色的嫁衣，含笑羞涩的眼神，我多盼望太阳早落西山，红烛迎佳人。不知道哪里飘来了几朵狠心的乌云，雷声和雨滴叫醒了草原上还在梦中的人。原来孤独的牧羊人，他结了一场梦中的婚，但如今起身寻找的早已走远的羊群。转眼秋色来到了草原，我带上一对殷勤的人，喝干了三碗下马的酒，才进了你家的门。看着你穿上红色的嫁衣，含笑羞涩的眼神，我多盼望太阳早落西山，红烛迎佳人。草原上还在梦中的人。 解了一场梦中的困顿，但如今起身寻找的早已走远的呀。